children shut and cry. We'll never let the side give the children pride. Raging voices high, love will never die. Never. 其实生活当中真的没有什么绝望之说，只有想不通。人生没有尽头，只有看不透。快乐呢是心的一种愉悦，幸福是心的一种满足。不和别人比较，不和自己计较。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完美是一种追求，追求完美的同时呢，要把握做人的尺度。快乐是生活的必须，追求快乐的同时，更要守住善良的底线。 Yeah.

过不去真的不是一个坎儿，而是心中的执迷。天空的雨从来不曾被任何心情而感动而洒落，蹉跎岁月从不会被任何伤痛而停留而眷顾，生命也从不因为人的脆弱人的不舍而留恋而激活，对不对？一些心情适合藏在心底，而有些痛苦呢适合无声无息的忘记，有些经历呢不需要别人懂得，只要自己清楚就好。这里是品杯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曾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风雨停歇之后，远方雨刮成彩虹，眼泪晒干以后，嘴角微扬起笑容。我已习惯自由，是不想爱得太沉重，偶尔回忆降落，才忽然觉得寂寞。现在的你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是否还有一样的任性执着？还会犯同样的错？我们拥抱不同的天空，却有相似的寂寞。每当夜深人静脆弱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我？也许此时此刻，各自有新的生活，世界改变的再多，没改变原来的我。此刻各自有新的生活，世界改变的再多，没改变原来的我。虽然你只是经过，却是回忆里最深。 是啦，妈妈，你面有悲伤却欲言又止，是否我又让你担心？是否我又让你 是你当然的那么重要。其实你明白的，妈妈，每种人都挣脱世事的漩涡，我在拼命地证明自己，可有些事再也回不去了。只是我给你月亮从天空陨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廊坊市委讲师团日前走进市经济开发区，就深化中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干部职工进行面对面现场授课。宣讲报告会上，廊坊大讲堂宣讲教师温俊志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所明确的2017年工作重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运用独特的视角、生动的语言、鲜活的案例、丰富的素材，深入浅出地从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与原因、深化中的2017年供给侧结构改革等方面，对新发展理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会后，廊坊市委讲师团、市委宣传部和市经济开发区的同志就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与会干部表示，走基层宣讲既有理论性高度，又紧密结合三河的发展实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对于深入、完整、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改革实质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学习，大家在进一步统一思想中增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自觉。近日，市公安局召开推进全市重点工作誓师大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刘立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要求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认真领会、深刻认识市委的决策部署，特别是关系到公安机关的各项具体工作，每一项都是在刀刃上，每一项都是整体行动的关键点，绝对容不得有一丝懈怠和半点差错。要秉承敢担当、敢作为的精神，步步为营，扎实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务必要做到从大局出发，从法律出发，从实际出发，全力跟进市委政府行动，严厉查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目标，协调联动，统筹推进整体工作全面进行，各项专项行动必须要加大力度，这是做好今年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更是全力做好全市各项重点工作的需要。会议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环境污染治理、清洁城乡、打击违法占地等重点工作的指示要求。交警大队、治安大队、巡警特警大队、燕郊派出所代表做了表态发言。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眼疲劳者要注意饮食和营养的平衡，久视、电脑、手机就会给你的眼睛带来伤害。市食药监局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眼疲劳者平时要多吃些粗粮、杂粮、红绿蔬菜、薯类、豆类、水果等含有维生素、蛋白质和纤维素的食物。眼睛过干、缺乏粘液滋润，易产生眼睛疲劳的现象。维生素 A 或 B 胡萝卜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曾经有没有因为迟到而造成什么损失，为什么会迟到呢？这时候看到韩笑说，我高考没有迟到，签约也没有迟到，工作也没有迟到，就感情迟到了，错过了他。我始终会相信，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个正确的人的话，那那个正确的人一定还在朝你走来的路上。所以呢，感情迟到这一说，现在来说的话，可能还为时过早。等到遇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刚刚好，不早也不迟。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又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我永远不

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你曾经有没有因为迟到而造成什么损失，为什么会迟到呢？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哈，说出自己各种各样的一些迟到的原因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呢，可能那迟到的一分钟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只是一分钟，但是严重点说，对工作、对事业、对任何一件事儿都会造成无法跨越的一大步的差距。所以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时间观念好吗？这里是品味音三三省时尚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你说声再会喽，拜拜。 风吹云，云在动，不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想得远远的天，不下雨就出太阳吧。盼着你念着你，我疼你别让我牵挂。雨不下心也放不下，一人在天涯，惦记你的心你的话，用情的人容易害怕。雨季来心散不开，天天盼你来，淋湿我的心我的情，我们的爱该来天气。下雨就出太阳吧，多少天多少年不曾听你说真心话。黑的云蓝的心，不下雨就出太阳吧。